还在蔓延，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需要改善，中国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和典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近日正式发布《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对外贸易发展提出五大目标、十项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将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将努力实现五大目标，即贸易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协调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畅通循环能力进一步提升，贸易开放合作进一步深化，贸易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展望2035，外贸高质量发展跃上新台阶。商务部副部长任宏斌表示，外贸十四五规划被列入国家级专项规划，是我国外贸发展新的指导文件。 十四五时期是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规划精准聚焦当前我国外贸如供应链、产业链短板、抗击风险能力有待提升、贸易支撑体系不够完备、贸易发展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举措，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实现路径。 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4.89万亿美元，规模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此次规划弱化了量化指标，强调以创新驱动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规划进一步提出优化货物贸易结构、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等十方面45条重点任务和6项保障措施。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平： 规划呢，特别强调创新驱动，而且将创新作为引领外贸发展的第一动力，目的就是为了使得外贸在创新方面能够实现产业化发展，未来在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拓展方面能够有更强的优势和竞争力。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昨晚在国家游泳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2022年3月2号到4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共有火炬手约600名。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以迎接冰雪之约、奔向美好未来为主题，与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的主题相一致。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 火种采集与汇集仪式将于3月2日举行，火炬传递活动首先在天坛公园开展，3日、4日继续在三个赛区进行传递，将全面展示三个赛区的历史人文特色、现代城市风貌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我国冬残奥健儿也在加紧备战，力争在家门口取得出色成绩。刚刚率队在国家游泳中心获得轮椅冰壶世锦赛冠军的国家轮椅冰壶队主教练岳清爽告诉记者，百日冲刺他们也将付出100%的努力。 这次世锦赛上前六的队伍也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队伍，对于我们来讲还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应该更加的积极备战，做足准备。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3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本土病例4例，辽宁2例都在大连市，云南2例都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1月2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58例。截至11月2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4942万7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取得的重大成果，提出的重要思想，做出的重大论断，为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提供了根本指引，为更好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自觉，坚定历史自信，做到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要采取有效的举措，抓好专题学习研讨、宣传宣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工作、开创新局的实际行动。 第十二届中蒙新闻论坛昨天举行，论坛会场分别设在中国北京呼和浩特和蒙古国乌兰巴托。中蒙两国嘉宾和媒体代表围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进行了线上主旨演讲和交流发言、媒体合作项目签约，并发表了后疫情时代中蒙媒体深化交流合作倡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广州签署新一轮赛事媒体权利授权书。总台授权澳广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转播 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讯号，并授权其播出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赛事。这是总台全面落实文化会澳政策，持续深化与澳门特区政府战略协作的又一具体举措。活动当天还举行了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2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制作的大型 4K 纪录片《澳门之味》启播仪式。 首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展示会昨天在广州开展，共有来自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及知名互联网企业在内的40多家单位参展。展示会突出互动性、参与性、沉浸性、创新性，多维度呈现了新媒体融合发展成果。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5816万4425例，死亡病例达到516万619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07万6108例，死亡77万514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2万3080例，新增死亡病例1869例。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讨论了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等国际热点问题。双方重点强调要依照国际人道主义准则尽快解决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境难民危机，欧盟与白俄罗斯应就此建立相互协作。普京同时表示，一些欧洲国家试图掀起新一轮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这种做法将适得其反。 据法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偷渡船当天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附近海域沉没，造成31人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赵初南、古丽尼哈利，主播林夕、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烧，祈祷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四，农历10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精神，研究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实施方案等事项。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蔡奇、帕森斯致辞。 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明年3月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 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涉奥场所周边9791个公共场所完成改造。 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草案首次审议，房租显著上涨时，政府可以采取价格干预措施。 新闻广播推出专栏《新时代新征程》，今天请听第一集，丰台区打造引领首都南部地区发展新增长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精神，研究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实施方案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立足首都实际，落实好我市新一轮行动计划，打造一带一路高标准建设的试验示范，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北京新贡献。要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畅通国际要素跨境流动，集聚优化全球创新资源。用好两区政策，推动高水平走出去和引进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化与共建国家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深度融入绿色丝绸之路，深化国际交往和人文交流，打造丝路会客厅，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组织在京落户发展。会议研究了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实施方案2021到2025年，指出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有力抓手，要加强与民航战略合作，吸引优质航线资源，提升机场国际中转能力，用好第五航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航空运输。会议研究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法律执行和实施短板，不断提高法律监督水平，推动首都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听取了全市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听取了全市深化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工作情况汇报。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昨晚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对外发布。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致辞。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以视频形式致辞。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苟仲文，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王正普，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出席。蔡奇指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筹办工作，习近平主席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顺利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全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坚持两个奥运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认真落实国际残奥委会战略计划，有序推进冬残奥会筹办任务，竞赛场馆全部完工，无障碍设施建设同步完成，发布了冬残奥会会徽、吉祥物、火炬，制定了赛时防疫手册，顺利举行冬残奥测试赛，冬残奥会各项赛事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同时，我们以冬残奥筹办为契机，进一步激发残疾人参与冬季运动的热情，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共同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蔡奇指出，再过100天，北京冬残奥会将隆重开幕，全世界将再次见证残疾运动健儿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风采。我们将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与国内外各方面密切合作，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各项筹办工作，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残奥会，为推动残奥运动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在昨晚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以视频形式致辞，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点亮梦想，点亮迷茫的目光。 晚上7点，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国家游泳中心举行。活动现场播放了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发来的视频致辞。 很高兴看到目前的进展，场馆已就绪，非常漂亮，各项计划完备。值此倒计时100天之际，向北京冬奥组委、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感谢。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齐聚中国。 我们北京见。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发布了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 将于2022年3月2至4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共有火炬手约600名，包括火种采集与汇集、火炬传递两个部分。 活动现场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主持人介绍了它的特别之处。 在我左手的这一幕呢，就是英文版的服务手册，可以清楚地在它的封页上感受到盲文的标注。据说啊，这是我们冬奥历史上第一本服务手册有盲文的标注。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相关的运动员、教练员，还有我们的服务人员。 即将到来的北京冬残奥会不仅将成为残奥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时也会是每一个关心、关注它的人心中的一份美好的回忆。为了让这份回忆看得见、摸得着，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金银纪念币于当晚发行。 Show the commemorative coins。 纪念币，那么作为我国的法定货币，体现的不仅仅是价值，更是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对冬残奥会的支持。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招募吸引了2428名中国残疾人报名，经过严格的面试和培训程序，19名如愿成为赛会志愿者。他们最小的19岁，最大的63岁，将分配到冬奥会和冬残奥会18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开展志愿服务。在活动现场，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为残疾人志愿者代表授旗。会后，张海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无障碍环境建设自从2008年残奥会以来一直在迅速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都有无障碍的设施，这是为8500万残疾人和4400万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啊带来的福祉。相信通过北京冬残奥会，我们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北京冬残奥会昨天迎来倒计时100天，从2019年底启动的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也进入收官阶段。经过3年的整治提升，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涉奥场所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9791个公共场所完成改造提升。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跟其他的场馆设施不一样的呢，就是那条魔毯是连接技所下降功能区跟咱们竞技的功能区。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无障碍主管赵玉介绍着这个位于延庆的场馆与众不同的无障碍设施。 不是常规的无障碍设施，根据咱们这个地形的要求也不可能设置电梯类的。一般滑雪场的魔毯大概是600宽，咱们现在净宽是1米2，走轮椅啊，携带助滑器的它都可以在上面通行。 上个月冰立方举行了2021年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场馆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得到了充分检验，给各国运动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冰立方无障碍设施还在针对相约北京测试赛的反馈结果进行细节提升和完善工作。市残联理事长吴文燕说，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累计整治整改点位31万个，打造了100个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100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 有一些科技的东西，您比如说过街红绿灯的这种提示，原来我们一直就是想希望能够为这些视障人群呢提供一些，拱了很多年一直没拱动。通过这次专项行动，我们已经改造了几百个这种的过街信号灯，我们所有的政府的服务大厅从街道区到市都实现了无障碍化。 经过整治，城市全域主要道路盲道基本无断点，原石坡道基本零高差。市无障碍中心主任赵子龙介绍说， 从过去的单一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向这个区域性全要素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转变，全市整体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规范性、适用性还有系统性的水平显著提升。冬奥场馆目前已经能够满足赛事的需要，无障碍的永久设施建设也规范标准，可持续和人性化建设目标呢也非常明确。 针对轮椅乘车难问题，城区12000辆公交车升级为无障碍车辆，改造公交站台1200个，配置无障碍出租车500多辆。公交集团正在逐步调整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确保年底前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率达到80%。轨道交通方面，全市将完成142部轮椅升降平台和59部爬楼车的改造工作，让更多残疾人、老年人可以独立出行。 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的相关的区域基本实现了无障碍化，比如机场啊、高铁、还有地铁、公交车、公交站台，全面达到了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要求。 七小门店也是因地制宜无障碍，包括小餐馆、小网吧、小旅馆、小浴室、小歌舞厅、小理发店、小便民店，其实都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也是残疾人、老年人活动最多的场所。市残联理事长吴文燕告诉记者，3年来，全市改造街边七小门店达到24000个。 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和宾馆建设呢，只是一部分，我们还有更多的老百姓生活日常的这些东西，七小门店的这次改造也是一个重点，包括我们今后比如说美丽乡村的建设和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城市体检，这些呢可能无障碍都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加进去。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5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35次会议，审议住房租赁条例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上午全体会议传达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住房租赁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办关于立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市人大民综侨外委审议意见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和市人大社会委审议建议的报告，市政府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和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献血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充分审议。 昨天上午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对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草案进行首次审议。条例草案对群租房、黑中介、甲醛房等热点问题予以规范，特别提出房租显著上涨时，市政府可以采取价格干预措施稳定租金水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在报告中介绍，条例草案共6章69条，包括总则、出租与承租、租赁经营与服务、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负责等部分。条例草案规定了坚持租购并举，明确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导向， 扩大保证性租赁住房的供给，鼓励社会闲置住房出租，鼓励非居住土地建设或者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租赁住房，明确集体建设用地上的租赁住房建设和农村宅基地上的闲置住房可以依法出租，明确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建立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鼓励为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提供金融服务。 条例草案完善了管理体制，将市场管理与社会秩序管理有机衔接， 规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加强对本辖区内住房租赁的日常监管，并对打隔断、改变房屋内部结构等群租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出租住房需要同时履行合同备案与出租登记义务，明确遇有突发事件或者可能引发住房租赁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紧急情况，政府发布特殊管控措施的，租赁当事人应当遵照执行。对于住房租金过快上涨的，明确价格干预措施，对拒不执行价格干预措施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条例草案规范了租赁行为，明确出租与承租安全管理要求， 要求房屋应当符合安全规定，具备基本居住条件，同时回应群租房整治难题，规定不得打隔断分割出租房屋，不得将起居室单独出租等。短租住房的出租人应当在住宿人员入住前当面核对承租人身份信息，并及时通过系统申报登记。 条例草案加强了行业管理，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重点对从事转租业务的企业强化监管，明确规范从业、资金监管等相关要求，回应二房东整治，规定个人转租住房超过规定数量的，应当设立住房租赁企业，回应甲醛房问题，对不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情形明确了法律责任，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开展住房转租经营业务，规定互联网信息平台承担身份核验、登记、信息审查和信息报送等责任。 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草案已经进入了立法程序，它的出台将会对北京的住房租赁市场中黑中介、群租房问题、新兴的住房租赁经营业态中甲醛超标、违规使用租金贷、哄抬租金、抢占房源等乱象进行规范整治。 市政协昨天下午召开市区联动监督性调研座谈会，邀请部分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台盟市委成员和昌平区政协委员，围绕打造氢能产业集群、推动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建设建言献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作为本市先进能源产业的主要承载区之一的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已经聚集了多家央企研究院，形成了氢能产业全链条的优势。就如何打造氢能产业集群、推动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建设，委员们纷纷建言。昌平区政协委员、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公司董事长李连荣说：“ 我们要想在未来科学城打造一个氢能的技术高地，光有研发力量还是不行，必须向下游有这个实验测试，让我们的技术能够展开，还要同步规划高端的产业在未来科学城可以落地。” 座谈会上，孙子强、李雪红、邓志、朱良等十位市区政协委员围绕完善氢能产业链、加强氢能基础设施建设、精准支持氢能企业等提出建议。昌平区副区长杨仁全表示，力争到2025年实现氢能产业收入突破300亿元。 未来科学城将大有作为，我们制定了能源谷的建设实施方案，对做大做强先进能源产业进行了总体规划，提出了到明年底要培育出5个100亿级的能源创新企业，实现能源产业收入超过2700亿元以上，并聚焦氢能领域，制定实施了氢能产业发展的5年行动计划。 市政协副主席陈军在座谈会上强调，未来科学城要聚焦氢能关键技术领域，注重基础前沿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激活央企技术创新资源，做大做强氢能技术服务。市政协副主席林甫生出席会议。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奋斗成就辉煌。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的19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作出决议，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求，彰显着百年大党的历史自信，体现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 当前，北京各行各业正在掀起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大家聚焦工作抓学习，围绕主业抓发展。从今天起，新闻广播推出新时代新征程专栏。